朱碧君啊，11月7日到9日咧，呢、這个葵青剧院咧，我约咗你去做戏嘅喎。 我知道，因为你想同我庆祝生日。 系啊，嗰套戏叫咩名话？ 二恋三。 你几时生日话？ 11月3日。 耶、yeah, ，正啊 ！Patrick 李白恒编导嘅舞台剧《二恋三》将会喺11月7、8、9日葵青剧院黑盒剧场上演。现送出2张门票，时间是11月8、9日下午3点或晚8点。有兴趣的会员，请将你的会员名称、联络方法电邮至 recordsinrecord@gmail.com， 标题《麻辣爱情翻煲》，名额有限，送完即止啊！ 细谋宅女， 宅是一种生活态度。一个咁有生活态度嘅宅，就梗系听 Wacker 先啦。我系小贝。 今日我哋去边度玩好啊？ 哇，落雨湿湿，有咩好玩啊？ 咁 book 场话打波咯。 book 场咧，钟数 book 唔到场嘅噃。 一系要打牌啦。 哇！打牌咁闷又赌钱， 喂！我啱啱听咗个新节目叫《桌游兄弟》啊，里边咧全部讲桌游嘅，啲 game 咧听闻咧好似好易玩嘅，同埋可以一大班人一齐咁样玩。 等我嗌埋啲 friend 一齐学下嘢先。 记住，逢星期四晚9:30至10:30准时收听《桌游兄弟》。 欢迎来到桌游兄弟，一个介绍桌游俾新手玩嘅一个嘅节目啊！大家好啊，我系 Kelvin 奇啊， 我系 Dio 啊，各位好啊！ 唉，我今日好亢奋啊，唔知做乜鬼嘢。 我今日好病啊， 你好病啊？唔知啊，可能因为咧系唔够瞓咧，有啲回光返照嘅现象出现啊。 系咩？ 系啊，啲回光返照。 我食到啲兴奋嘢，咁兴奋嘅你。 例如咧，有啲咩兴奋嘢？我有啲咩兴奋嘢食啊？ 系啊，咁今日我哋讲啲咩 topic 咧？ 今日咧，我想讲咧，其实呢个 topic 应该我想讲咧，就系因为上一集 Dio 咧，我唔知点解对 Dio 一句好深刻啊。就係呢佢話呢個嘅佢平時學嗰話劇嘅時候啊，用嗰啲嘅遊戲嚟作為一個嘅教育呢，即係佢玩遊戲呢，即係譬如話呢玩捉雞仔啊，即係訓練對嗰個嘅周圍嗰個嘅場景嘅一個嘅注意力啊，即係嗰個集中，即係要注意到環境係點樣嘅發生啊。 絕對係啊，同埋你要知道 leader 係邊個。 我依個係啦，即係呢類型嘅，即係我唔知點解對呢一句說話就係非常之深刻啊，唔知點解。咁樣呢就 所以引申咗今日嘅 topic 啦。 引申咗今日嘅 topic 啦。今日嘅 topic 呢就係想講呢個嘅教育同埋遊戲嘅嘢。咁樣將呢個嘅遊戲去即係將教育遊戲化啦，可以咁講。 係啊， 呢個 gamifying 呢個嘅 gamifying learning 或者咁講。咁呢其實呢首先呢講一講其實而家嘅教育呢有幾個即係我諗咗幾點呢佢可以去講嘅，就係、是、用呢個遊戲嘅角度嚟處理咗呢個問題嚟。咁呢第一個就係講緊呢個嘅評分。咁呢評分呢評即係你如果用傳統嘅評分，就譬如話用溫呢個嘅 ABCDEF grade 啦。 咁就好死板㗎 喇。係啦，咁就冇人啦件事情。即係 變咗草分嘅制度，一扣分嘅制度就好冇人㗎喇。 係扣分嘅制度咁樣呢就因為你即係每個學生啊，無論你係做功課，當佢做功課先啦。做功課嘅時候，你最想做到嘅嘢，即係潛意識嚟講，咁係攞到呢個 A 加噶啦。即係想做到呢個最好嘅 best 嘅。無論呢個學生係幾咁點都好啦，即係點樣都好，佢都想佢就攞到 A 加嘅。如果係得可以嘅話，咁但係無奈現在嘅教育淨係做嘅嘢，唯一做嘅可以做得最恐怖嘅就係犯錯，而犯錯嘅時候咧，就會令到你嗰個嘅 grading 咧就會向下去跌啊，即係不停咁向下扣分、扣分、扣分、扣分。咁咧，如果咧我哋用遊戲嚟做嘅話咧，即係咧第一件事，我哋遊戲嘅話，我講緊呢個嘅 progress 啊，即係 progress 本身會 induce 更加多嘅 progress 嘅，即係做開就會咁樣做落去。同埋咧，如果咧人好得意嘅，如果做嗰樣嘢咧有效嘅話咧，即係佢會 effective 嘅話咧。 即係 OK 喎件事情有即係我抌落去嘅功力係有咁多嘅回報，咁就叫 effective 囉。咁如果係有 effective 嘅話呢，佢就會繼續咁樣去做。 喔，咁好正常呢，人類學習嘅模式就係複製自己嘅成功㗎嘛。即係當自己成功做到一樣嘢，咁你就會想重複返之前嘅 process， 即係令到自己有下一次嘅成功，係啦。 複製呢樣嘢。咁樣呢就重點係點解咁講，點解呢樣嘢呢，就係話因為如果你係用一個嘅downgrade 嘅 system 啊，即係一路扣分扣分扣分嘅話呢，係一個負循環嚟嘅，佢係一個即係呢，你一做錯嘅話啊，你就會灰，你一灰嘅話就做錯，你一錯就做灰。 即係調返轉嚟講，你做一件事你碰壁，你就以後唔想掂嗰樣嘢，但其實你可能做多幾次會成功㗎喎。 係啊，咁同埋呢好多時候呢，即係好多學生呢都會話，都話呢個嘅佢哋唔係呢個嘅，有啲人話喔，哦，我數學唔好啊定點樣，但其實呢只不過係即係用返個資料研究啦，其實佢哋都係睇返，其實咁上下每個 student 佢哋可能係有物，只不過係某一個方面嘅嘢係 get stuck， 即係有一某幾個方面係會比較慢啲喺淨係嗰幾個 topic， 咁但係之後其實佢哋過咗個 topic 就好快咁去㗎。咁如果呢一啲嘅名啊，或者呢啲嘅制，即係呢個評分嘅制度啦，咁樣一路減落去嘅話呢，咁其實呢個唔係一個有效推動嘅方法嚟嘅，只不過係反而令到而家嘅方法就係令呢個嘅恐懼啊，即係驚你驚扣分，所以你唔可以死。 哦，即係呢個係一個恐懼教室嚟。 係啊，呢個係一個恐懼推動嘅一個教室嚟嘅。咁樣呢，咁我就即係睇過一啲嘅資料啦，就係，是，有人都 suggest 過嘅，就係，是，呢將功課呢變成呢個嘅好似打呢個 RPG game 咁樣啊，變成一個 experience 啊，就不斷咁樣呢，一開始嘅時候大家都係零一一呢零經驗值嘅，咁之後呢做功課嘅時候你就升呢囉，不斷攞經驗值，不斷升呢囉。咁樣呢第一件事呢一樣嘢就係唔會有一個 point 你係會話，唉屌，我都係一個 failure 嚟㗎啦，我都係一個失敗者嚟嘅，咁就會放棄，即係，欸，我都唔得㗎啦，咁就放棄。 因為之後實有大把嘅機會令到你成功㗎嘛，即係 RPG 嘅。 即係你重點係你覺得你唔會死㗎嘛，即係你一路行，你係行緊上去，你係一路緊進步㗎嘛，唔係一個向下，哎呀我撲街啦，哎呀我撲街啦，哎呀我撲街啦，咁樣就不停咁向下講。重點一樣嘢呢，就係，是，呢如果想將呢種嘅 system apply 喺學校度嚟嘅話呢，基本上成個嘅 system 係唔需要改變嘅。你係依然可以用翻呢個 A B C grade 啊，同不過只不過係將佢變成 level one、level two、level three、level four 啫嘛，即係純粹變 level 啫嘛。同埋呢個 system 咧係向上咁樣升嘅。有啲大學嘅教授啦，佢哋咧都親身咁去做過呢一個實驗，因為佢就係 propose 個實驗出嚟嘅，即係 propose 一個 idea 出嚟，咁佢自己真係用翻個班度嚟啦。咁樣咧就佢得出嚟嘅效果係非常之有效嘅一樣嘢。咁 即係其實真係冇變嘅，只不過換咗另一種模式。令到啲人即係 用加分 嘅感覺良好啊， 係好緊要嘅一樣嘢。即係教學嘅話，一樣嘢就係你要令到嗰個人自我感覺良好，咁佢就會 induce 更加多嘅學習啊嘛。 啊，絕對 係 啊！ 依樣嘢，咁依個就係、是、依、這個就係成件事教育嘅重點啊嘛，就係、是、點樣，即係當然顧知識固然重要啦，但係重點就係令到，特別係現今世代嘅，就係、是、要令到呢個小朋友擁有呢個嘅學習嘅自主學習啊，成日 so call 嘅 教學模式嘅分別啦，呢一個 係啦，即係因為嗰個教學模式都係好上一集講過，都係200年前 industrial 即係工業革命嘅時候遺落嚟嘅一啲遺產咁樣，所以都係比較上 outdated 嘅呢啲咁嘅嘢。咁咧，但係個教授咧，佢就淨係用咗一個嘅 level system 啦。咁佢喺之前嘅集數都講過話，因為 gamification 嘅話。咁如果你係 only 得嗰個嘅一啲嘅 point， 即係譬如呢啲分數啦，即係呢啲嘅 level experience， 即係一個嘅 point 嚟㗎嘛。咁但係如果你冇呢個嘅，咁佢就冇做到呢樣嘢嘅。咁佢就係話淨係將呢個嘅level， 咁之後呢，如果我覺得個教授可唔可以將啲嘅 skill， 即係將一啲嘅技能加入去嗰個嘅成個 system 入面呢，咁可能就會令到件事情更加好啊。就是、因為本身一個 level 係一個 arbitrary 嘅東西嚟嘅，即係一個虛擬、一個虛構嘅東西。如果你唔賦予呢個 level 一個嘅意義嘅話，咁嗰個嘅 gamification 就會好似有啲而有啲 blend 啊，即係有點而冇乜意思。咁我但係雖然咁樣，但係你 對成個即係成個 system 嘅感覺已經非常之良好㗎啦呢樣嘢。咁呢嗰啲嘅 skill 我 propose 嘅一啲嘅 skill 啦，咁嗰啲 skill 就當然唔係傳統 RPG game 啊、隱形啊、曉飛啊嗰啲嘅 RPG 嗰啲嘅 skill 咁梗係冇可能㗎啦。咁樣呢嗰啲 skill 可能就係嗰啲嘅技能啊，即係嗰啲嘅特別嘅嘢呢，嗰、那個 reward 啊，即係講緊個嘅 reward 嗰個獎勵呢，可能係未必係一個全班性嘅獎勵嚟嘅，未必可能有一個人去到呢個嘅二十 level 嘅時候，咁樣可能全班會加100 XP 嘅。 即係呢個好講合作㗎喇，如果你講全班嘅話。 咁呢個啱啊，呢樣嘢就係另外一樣嘢，就係想 induce 返成個班房嘅一個嘅團體。 即係如果你轉化喺 game 上面呢，電腦 game 呢就會易運作啲，如果 bot game 上面有冇呢啲咁嘅例子㗎呢？ bot game 嘅話， bot game 嘅話上面傳統嗰啲嘅 D&D 囉，即係傳統比較舊式嗰啲 D&D game 囉，嗰啲就 因為有聽眾想你講一講 D&D 嗰啲嘢，我唔知係乜嘢嚟，咁所以呢個波交返俾你。 其實 D&D 呢，我唔係唔想講啊，重點係因為我自己都一來揾緊資料，二來我都想請返個真係比較熟一方面嘅人去上嚟去講，因為 D&D 都係一個非常專門嘅一個範疇啦。 所以想聽 D&D 嘅聽眾就要耐心等候啦，我哋揾緊呢一方面嘅專家。 係揾緊嘅，我係真係有揾呢啲嘅呢方面嘅專家。咁講返呢，講返頭先嗰樣嘢呢，就係用呢個 level， 咁就係譬如一個人可能去20 level 嘅加100 XP 啦，可能三個人去到或者五個人去到呢個嘅15 level 嘅，就全部人會有一啲嘅獎勵啦，總之一啲嘅獎勵，譬如全部人去一個嘅老師請食飯咁樣解釋啦。 咁就會令到所有人都有一個合作嘅關係，而唔係敵對嘅關係。咁就呢一個教學上亦都非常之好啊！ 呢個咁即成件事情就要鼓勵你去做一樣嘢啊嘛。咁樣咧，同埋勁人咧就即係好似真係 RPG game 咁樣電腦嘅，咁樣就可以帶人去升 level 啊，即係帶人教人哋啊，佢有一個咁嘅目的去教人哋。因為嗰個嘅 system 嘅設計咧，就係咧你唔可以自己一個人帶，即係 carry， 即係自己一個人去到尖端啊！你必須帶領一啲嘅人去同你一齊去到尖端啊！ 即係要 wing 人啦， 又要 wing 人啦，係啦，你唔可以自己一個人 carry 啊成場遊戲，你必須要有個好嘅 support， 好好嘅 wing man， 好好嘅 wing man 喺側邊幫你，咁樣唔落後嘅人咧都唔會話非常之失望嘅，即係因為佢哋嘅鼓勵同埋佢哋嘅一啲嘅行為。可以令到佢哋自己都會幫，即係幫， 因為你今次幫到佢，下次用翻你嘅方法，有機會成功噶。 係咯，即係你可能你專注樣嘢比較好嘅，你幫佢，或者佢喺另外一啲範疇咪調翻轉頭幫忙咯，或者因為呢個 system 係一個成個 group 嘅一個 system 嚟噶嘛，咁我當我嘗試幫一個人嘅時候，無論即係純粹精神上鼓勵啦，咁都對。你自己嘅 grading 係有少少嘅幫助嘅。 仲有一樣嘢就係教學相長啦，即係當你幫到一個人，你教識咗一個人，你自己都會 improve 嘅。呢個係真係好重要教。 即係你識一樣嘢未必係好犀利，但係你識得去教嗰樣嘢，證明你自己係內心係深化咗嗰樣嘢，你知道點樣 present 出嚟。 呢樣嘢非常重要一樣嘢，即係我自己都係因為成日應該做 教人啊， 成日咁我又唔係咁講，我唔係講 expert 嘅，即係純粹有 你個人比較熱心啦， 我個人係比較熱心嘅，呢個人真嘅呢個人。咁第二個我想即係呢個就係講講嗰個 grading 成個 system 可以點樣去改善佢啊？咁呢樣嘢就係嗰個用 level up 嘅 system， 即係向上而唔向下。咁第二樣嘢我就係想講個 sense of agency， 即係咩意思呢？即係話呢個嘅使命感控制權，我唔知點翻譯㗎，我自己都我諗咗好耐點樣翻譯㗎啦呢個 agency 呢個 terms。咁使命感啊，一啲嘅操縱，即係操控到自己命運啊，簡單嚟講嗰種操控權啊。咁樣呢呢樣嘢呢就係咩意思呢？就係話你嘅選擇係對你係重要嘅。你行嘅每你揀嘅每一樣嘢都係重要嘅，唔係一個純粹虛無縹緲，哦求其啦，其實冇分別嘅咁樣。咁因為咧，依一樣嘢咧，就如果冇咗依一樣嘢嘅話咧，自己冇動力啊，因為做嘢都唔關我事嘅。咁依一樣嘢就係依個嘅 education 裏面有一個好大嘅問題，就係冇一個嘅 sense of agency， 就係因為我可能一定要行家長俾我嘅一啲嘅路啊，即係家長俾我咁行㗎喎，咁即係家長俾我咁行，咁我咪咁行囉，屋企人叫我 最傳統嘅填鴨式啦， 係囉填鴨式啦。咁但係 現我自己覺得啊，現代二十一世紀嘅教學就並不應該是這樣嘅，我自己覺得即係不應該是這樣嘅。咁咧，同埋咧，如果咧你可以俾到嗰個 sense of agency 即係個控制權咧，俾到嗰個人嘅話咧，咁研究都即係好多研究我都睇過，我都睇過啲研究就係話，咁就係話，如果佢嗰個人本身佢自己認為佢自己嗰個嘅可以掌握到自己嘅命運啊，即係可以控制到自己嘅嘢咧，咁咧佢做嘅嘢咧就會越大嘅。同埋好敢去挑戰其他嘅嘢，因為佢哋操控到啊嘛，感覺到佢哋操控到自己嗰樣嘢。咁呢如果即係佢哋話操控權多嘅，就算你一個 plan， 即係你做咗一個計劃啦，然後個計劃啊受到一啲外在嘅因素喎，你唔知喎，咁意外啦，咁就你撲街咗成個 plan。咁呢嗰啲人好快就會企返起身，哦撲街咗啊，咁就做另外一個 plan 囉。咁但係如果冇即係呢種嘅使命感比較低嘅人呢，咁佢哋呢就一俾人搞亂咗個 plan， 啊就會有一個嘅好疑惑，好 有個不知所措， 不知所措嘅感覺啊。咁呢遊戲本身呢樣嘢呢就係、是、可以俾到一個人一個非常之好嘅控制權。一來啦，因為遊戲同人生唔同，人生你做咗一個決定，你唔知道嗰個嘅結果會係點樣 嘅。咁不可一不可再啊！ 你不可一，即係嗰啲係你聽人講啫，但係你嚴格嚟講你唔知啊嘛。 唔係㗎，你有時做咗啲決定，你會後悔啊，後悔一世，你翻唔到轉頭。 啱啊，依啲就係依啲咯。 即係譬如你揀學校啦，係啊，你讀邊一科亦都係啊。 依啲都係嗰個嘅。即係 control 啦，即係嗰個嘅係咯。如果遊戲依樣嘢就係、是、譬如話你死咗一次嘅，咁你會 無限復活嘅嘛？ 玩 好多條命啊嘛， 或者唔係無限啦，好似 Mario 咁 ，Mario 都三條命啫。其實我真係好想講嘅 Mario 原最 original Mario， 哇，好難玩嗰啲。 唔係啊，第一關嗰個 leveling design 係非常之精緻嘅，第一支 係俾你用嚟加命啊嘛，即係你第一關加唔到命，第二關點都加到一條命啊嘛。 唔係，我唔係講緊依樣嘢啊，即係依個係可能係我哋對 gamer 啦，但係我個 design， 因為一個如果完全未玩過依類型嘅 game 嘅話，佢其實你第一關就已經教曬你所需要嘅任何嘢㗎啦。 哦，絕對係 非常之好一個教學嚟嘅，即係佢係一個， 因為所有之後嘅關數出現嘅嘢，佢九成九第一關都出現咗。 嚴格嚟講一樣，就係話嗰個嘅一開始即係講少少啦，不過少少啦。咁樣 開始頂問號啦，就有估出嚟啦。 係啦，一開唔係依個都係第二步嚟㗎喇，我覺得。第一步。 開始要踩嘢先。 唔係。第一步就係佢個 game design Mario。Mario 喺成隻 game 入面都係喺成個 mon 嘅中間度嚟㗎嘛。即係佢係個背景喐㗎嘛，佢唔係佢自己喐㗎嘛。 我冇留意到呢一點。 哎呀，你冇留意到。跟住佢成個人都係喺中間度嚟。 除非去到打大佬，佢鎖定咗嗰度，你就可以前行走。 係嗰度啦。 如果唔係當佢行走嘅時候， 大部分都 唔係 大部分。係啦，大部分。 我冇留意到呢一點。 大部分嘅時間你個人都 lock 住喺嗰個中間嗰個 area 上下移動㗎嘛。唯一一個嘅成個 game因為成個 game 嘅，即係唯一一個一開始嘅地方，你唯一一個佢唔喺中間嘅地方，就係、是、一開始嘅時候，喺嗰埲牆嘅最右邊嚟噶嘛。係 啊， 而左即係你成個 game 都係向左行咁樣，你成個 game 都係。 係啊， 咁左邊有好多好多個 dead space 嘅喎，即係好多空白嘅地方，你基本上你係會行過去啦，你自己就會。即係呢個係一個非常之好嘅 design， 即係 因為我嘗試經常就係想走回頭，走回頭其實佢可以去得翻左邊嘅，但係嗰個畫面就 lock 住咗。 咁同埋之後你第一步見到個問號啦，咁問號你就會好 compel 咁樣頂佢啦。咁、之後咧， 頂你啊有個問號嘅， 你個問號你會想見到咩事咧？咁之後想同 interact 啦。你見到問號之後，你見到嗰只 Kaiju 嗰只 Kumba 啦，嗰只 Sam 蘑菇啊，即係嗰只怪，搞你嗰只嘢會。Kumba， 咁之後咧，即 Kumba 一出嚟嘅時候，你一望咗佢個樣個 design， 你就知道佢，哇個頭皺曬眉頭咁樣， 即係識行路嘅毒蘑菇啦，就唔係食咗會變大嗰只。 咁如果你見到佢個樣，你已經知道啊，來者都不善啦，都咁之後咧，同埋 咁呢個係佢 character 設計嘅成功咯，即係你一望就知道佢係好人定壞。 同埋你諗下啦，如果嗰只嘢係就咁企咗喺度戇鳩鳩嘅，你唔會覺得佢 friendly 嘅喎，係咪先？之後第三樣嘢，第四樣嘢就係嗰個嘅菇出現啦。菇嘅出現之後就係第一個，如果你成日機未接觸過完全 no idea 嘅， 你基本上你個手掣基本上得幾個掣嘅嘛，即係上下左右 start select 同埋 AB 掣嘅嘛。咁 start select 你知有咩用啦，咁之後上下左右你都知會有咩用啦，你試過啦。 select 用嚟做咩呀？ select,start 係用嚟 pose 啦。pose, 係啦，之後 select 我都唔知係。 select 冇用。 係 Mario, 即係你撳落去冇用啦。咁但係 AB 掣你試過你知有咩用。 AB 掣就係跳同埋發炮啦，或者。 係啦。咁之後呢你就頂一個第一個你係出現嘅嘢，佢係曉喐，但佢唔係 enemy， 佢唔係 enemy， 而佢嗰個 level design 咧就係咧嗰只菇咧會行過去嗰邊，之後有個嘅渠都頂翻個轉頭噶嘛。如果你嘗試避過嗰嚿嘅嘢嘅話咧，你就會頂到上面夢牆，然後食咗嗰嚿嘢。你嘗試避過，即係你唔知道嘅情況之下，你唔熟悉嘅 game mechanic 嘅話，你就會頂到嚿嘢，即係頂到上面夢牆，然後跌翻落去。 係咁樣樣嘅。 係啊，咁佢嗰個 level design 就係、是。令到你哦，原來食咗嚿嘢係會有 level up 嘅、哦。之後咧，佢行嘅嗰啲水桶咧就係、是、咧有三個唔同長度嘅，即係一個最矮、中、高咁樣嘅。依個部分就係令到你知道撳嗰個跳掣嘅長度係會有反應嘅，喺個跳掣嘅長度。 哦，真係 㗎？係啊，撳個跳掣嘅長度係對依個嘅。 因為我通常跳我都係撳死嚟跳 嘅。係咁，對個跳掣嗰個時間係。咁個長度同埋你跳嘅高度係有關係嘅。咁之後第三條柱落去就有第一個 secret place 啦，咁就係話俾你聽嘅 game 有 secret place 嘅。之後有一個頂菇嘅地方啦，咁樣係啦，咁點都好啦。咁依即係 Mario 嘅 level 1，即係 1-1 依一個嘅 design 係非常之精緻，同埋唔知有冇發覺啲草地同埋啲雲係同一個模組嚟㗎嘛？啲草地同啲雲係同一個模組嚟 㗎，夠 雲。只要將個雲搬咗一個地下度嚟，然後將佢染綠色，切咗一半，即係唔一半嘅，即係切咗大概一半，就係、是、個草嚟㗎啦，就係嗰個草嚟嘅，就係同一嚿嘢嚟嘅。咁呢個當時嘅技術嘅限制，咁佢就要做一啲嘅，唔係要慳位啊嘛，咁樣就要做呢啲嘅地方。咁講翻 sense of agency 先，講翻 sense of agency 先。所以唔係 Mario， 即係因為呢啲係 design 嘅一啲 aspect， 你見到佢，因為佢冇 由頭到尾咧都係人哋教我點玩嘅，即係人坐喺隔離嗱，你食呢個菇，你頂呢個嘢，咁我就冇自己研究。 如果你係自己研究嘅話，你就會發覺，哇、哦！即係你拆解翻啊，哦，原來每一步都係咁樣嘅。因為想講 design 嘅話咧，其實咧，無論你係做一個嘅電腦嘅遊戲嘅 design 又好啊，定係做真實 board game 嘅 design 又好，即係做 designer 遊戲 designer 啦，應該咁講。其實咧，我覺得入門嚟講，第一步應該係去研究 board game 先嘅，就並唔係研究呢啲電腦 game 先嘅，因為 board game 嗰個 rules 已經係非常之清晰。你即係你 非常之淺白啦。 即係你因為你嗰個 rules 理論上就係要。睇住個 rules， 冇任何外在嘅幫助，你就要識玩嗰隻 game 㗎啦。即係個 rules 應該係做到呢樣嘢㗎嘛。即係而家啲 design 就得唔係咁好啊。咁但係咁啱啱隻 game 一出就即刻做個 patch 出嚟啦，好搞笑。即係你可以嘗試改下啲 rules 啊。點解嗰個 designer 會有啲咁嘅初衷嘅？點解會加一條例落去嘅？呢條例好似有啲戇鳩喎，唔加落去嘅話，或者將條例刪鳩咗佢，話唔玩佢啦。咁有啲咩後果咧？呢啲就係一啲嘅嘢可以實驗下啦。講翻 sense of agency 先。咁樣咧，遊戲呢樣嘢就係本身可以令到你一個好控有個控制嘅權利嘅，一個控制嘅權。咁因為你一咗做嘅嘢就即刻第一時會有 outcome。會勾襟，你一做錯啊，譬如講 Mario 頭先，你一跳錯格嘅，你跳唔過 Koomba 嘅，你就仆，噔噔噔噔噔噔噔咁樣啦，你就咁你就死咗啦。咁但係人生唔係啊嘛，人生我如果我食咗依排朱古力，我而唔食正餐嘅話，咁嗰個 income 可即係嗰個嘅 effect 可能好，即係你睇唔到嗰個的士，咁你咪不斷咁可能做，同埋個 effect 可能係疊加性嘅先至會有效果嘅咧，咁你唔知道。會係點樣嘅，咁所以對，即係可能你知道，但係你冇個體驗，人係要體驗過先至可以去明白到嗰件事情究竟真明白到係點樣。咁遊戲啦，好快知道啲咩結果啦，同埋你譬如你死咗嘅，你會當你死咗之後，你會嘗試一啲唔同嘅新嘅方法。去過嗰個關啊，因為我之前都睇過，我之前咧都去試過同啲幼稚園嘅一啲嘅同學，即係有唔係而家讀緊幼稚園嘅同學仔啦，即係佢哋係讀緊幼稚園，我而家係我啦，咁我就同佢哋，因為我同我幼稚園嘅老師比較 friend 嘅，即係比較 close 嘅，咁樣我又同佢想做一啲嘅實驗，因為幼稚園都係玩嘅啫嘛， 咁樣就同佢哋去溝通一下，之後同佢哋去講啲嘅，俾隻 game 佢哋玩，睇下佢哋玩嘅時候係點樣樣。 即係三角殺咁樣。 唔係三角殺，即係最簡單嘅電子遊戲，譬如就係 Mario， 我就係俾隻。 哇！小朋友好叻佢啊，望住部 iPad 佢可以玩到好多 game。 呢、哦這個呢、這個係啊，呢、這個就係因為佢因為 play 呢樣嘢玩。 即係佢未識講嘢，已經識斬西瓜啦，而家啲僆仔。 因為玩呢樣嘢本身就係大自然用嚟教學嘅方法啊嘛，獅子佢哋細細個。佢哋點樣學點樣去，即係佢哋玩啦，佢哋玩點樣撲嚟撲去啊，點樣咬，即係玩，即係玩咁樣揞對方條頸啊，呢啲其實呢啲就係一啲技術去訓練你個細路仔啊，點樣可以未來真係打獵嘅時候可以有嗰個真實嘅感覺係點樣樣，即係真實嗰個控制哦，原來啲人會咁避嘅，哦咁樣咁樣咁樣，呢、這個就係嗰個訓練，而大自然就係用玩呢個方式咯。咁但係人類就係非常之有智慧地將呢一個玩嘅一個嘅咁好嘅，即係大自然原種開嘅嘢撇除咗佢，變成咗一個好規範嘅一個公式化嘅砰倒模式嘅填鴨式嘅一個嘅教學，又點都好啦。咁樣呢，咁用遊戲教學嘅，如果用遊戲嚟教學嘅話呢，佢就可以令到佢即係因為出錯嘅話呢，就係、是、可以即刻見到，同埋我做嘅選擇係重要嘅，咁就可以令到命運在你手永不低頭。咁樣即係你嘅命運係掌握喺你手中。呢樣嘢唔單單係淨係喺嗰個教學上係一個 life lesson 嚟嘅。咁第三樣嘢就係一個 external force 啦。咁其實我最即係我一個外在嘅一個力 motiv 一個external motivation， sorry， external 嘅 motivation， 即係外國勢力咁樣。 你勾結得出佢力？最我淨係咁講啊，淨係講香港啦。其實老師冇乜時間咧去教啲嘅嘅同學去，因為冇咁多時間去將所有嘅內容教俾學生嘅，講真，即係佢哋都會 skip 好多嘢，好快咁 skim 過咁就算㗎啦嘛。學生其實個老師好多時候都係咁樣嘅，學生而家重點係要令到學生離開咗學校之後會有一個嘅自我自主自動嘅一個嘅學習咁樣呢。咁如果想一個方法呢，譬如比較上即刻會見效嘅，用最少錢啦。咁即係呢個係個 即係嗰個嘅最好嘅 cases 啦。用最少嘅資源就獲得最大嘅利益啦。咁樣咧就係、是、咁而同時係願意去花時間去花心機去想做呢一樣嘢嘅話咧，咁我 suggest 一樣嘢，一種嘅遊戲嘅類型就係、是、呢個嘅alternate reality game 啊。我哋之後簡稱 ARG。簡稱 ARG， 咁呢中文呢我嘗試揾過嘅，咁呢就係、是、叫做呢個嘅我都好奇怪另類實景遊戲。 咩叫另類呢？ 另類實景即係其實佢係一個實景遊戲嚟嘅，即係一種實 reality game 嚟嘅，即係真用一個現實世界作為一個嘅平台。咁樣呢就咁佢中間會有好多嘅難關啦，即係個 riddle， 譬如傳統啲嘅，即係傳統啲嘅一啲嘅 LG 啦，咁佢哋就係會用一啲嘅 riddle， 即係一啲嘅謎語啦，咁樣就要你去解決到呢啲嘅謎語之後，咁你就可以過到下一關啦。咁樣之後，但係嗰個係一個 open source 嘅一個 game 嚟嘅， 因為啲解謎 open source 嘅解謎嘅 game 都算係呢個 category 唔係，依個 game 即係依類型嘅 game 有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就係佢係非常之著重於揾資料。揾資料，即係佢俾咗一樣嘢你，而嗰、那個即係一個解謎嘅話，就好似比 puzzle 成式嘅解謎啊嘛，就唔係嗰種謎語式嘅解謎啊嘛，即係我俾你一點一畫長長長長啲窗，係任何可能都可以發生啊嘛，即係如果你明嘅故事，你明佢講咩，但係如果你唔明嘅話，係任何嘢都可以發生啊嘛，咁但係如果你解謎類嘅話，可能就係轉珠嗰啲叫解謎類噶嘛，咁即係嚴格嚟講，咁呢一種嘅解謎類咧就係、是、揾資料啊，用嗰個嘅你想俾佢嘅一啲嘅知識，去作為嗰個嘅關卡之間嘅一啲嘅嗰個 key 啊，嗰條鎖匙，去令到佢解決。點樣揾嘅方法唔重要嘅，因為而家21世紀就係你要自己資料爆棚啊，就係、 就唔係咁着重於個幾資料嘅背誦，係着重於個嘅點樣揾到你想要嘅資料啊嘛。而家重點嘅嘢就係要去到咁呢樣嘢訓練咧，非常之有效，就係令到一來啦，佢你喺揾嘅過程當中，你會揾到好多嘅一啲有關其他知識啦，就係一啲嘅 tangential learning 嘅一啲嘅嘢啦，咁樣同埋咧你想咁，同埋你想做到呢樣嘢咧，就係咧令到成個團體都係想同時咁樣去過關，即係成個團體係一個一致性嘅目標，咁大家冚世界都想過嘅。咁其實呢一個嘅即係。因為呢種 reality game 啦，咁其實呢種嘅方式啦，同咧電腦遊戲World of Warcraft 啊 ，WoW 咧入邊嗰個嘅模式非常之相似，就係要成個團體一齊去解決一個問題。咁呢個就係成個班房一齊去解決一個嘅 riddle。咁嗰個 riddle 可能係一啲嘅歷史上即係一啲嘅難題啦，唔係定 riddle 嘅，即係一啲嘅一個問題。咁、那個問題就係老師 set 出嚟㗎啦。咁之後令到嗰個嘅上課嘅時候咧，就更加有呢個嘅神秘感啊，令到呢個有好奇心啊，會係點樣嘅咧？點解會係咁樣嘅咧？啊，點解呢兩樣嘢係咁樣拎埋一齊嘅咧？咁就係想做到呢樣嘢，令到有一個嘅團體嗰個嘅合作性啦，同埋嗰個嘅可以有一個揾資料嘅方法。如果咧所有嘢都係即係順利咁進行啦，咁有直頭有啲學生因為外國有人試過咁做，咁如果一切順利嘅話，係真係會有一個嘅課後嘅一啲嘅佢哋自己會組織一啲嘅 group 啦，去一齊去繼續 solve 一個問題。咁最好咧嗰啲問題咧就比較廣泛啲，咁咧唔係嘅話咧就係專注喺其中一個方面嘅，咁樣咧可能有一個可能專注數學嘅，如果條友數學比較好嘅，咁佢就。淨係一條友 carry 成隊人囉， 即係組咗隊之後你分工合作，邊一個人邊一方面好就佢負責嗰樣嘢， 一齊去負責嗰度，即係成件事一齊負責囉。咁之後呢，譬如有時候就用運動嚟作為呢個嘅咩嘅運動嚟作為嗰個嘅難題嘅，即係可能真係要跑步啊，或者點樣啲 physical 嘅一啲嘅嘢，可能歷史啊，可能一啲嘅音樂嘅一啲嘅嘢，可能數學嘅。咁大家重點呢就係呢要去要重點一樣嘢就係、如果個學生佢淨係揾到一部分嘅答案，你要令到佢知道啊，你係 on the right track 嘅喎，你繼續行呢條路嘅話，你雖然你而家未見到條路啊，但係如果你繼續去嘗試揾呢條路嘅話，你係行緊啱嘅路，而唔係行緊條死胡同呢一樣嘢。咁今節時間就差不多啦，咁就講多一陣就講多少少呢個嘅。呢個 external motivation 嘅嘢，咁下一節翻嚟我哋就再見啦。 做人嘅嘢係要咁啦，即係曹仁超話齋，要順勢而行啊嘛，大佬。 個波真係好快， 即係我睇慢鏡頭，哇，個波都好似唔係慢鏡頭咁樣，即係快到癲啊！真係唔好意思。 其實 因為佢嗰個師出倒掛助攻喎， 佢唔係塔 Q 嘅咩？ 我有睇， 唔係塔 Q， 係倒掛助攻， 即係啲重播好似佢係 掛助攻， 佢咁樣掛落去之後， 跳。俾你估到嘅就咪 Rag 先啦，我係師兄 Hop Boss Song 嘅師兄。